你好，我是刘超。这一节呢，我们来解析进程数据结构的最后一个部分。上两节啊，我们解读了 TaskTrack 里面大部分的成员变量，这样呢，一个任务执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可以很好的管理起来。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没有谈，就是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一旦涉及到了系统调用，就需要进入内核继续执行。那我们如何将用户态的执行和内核态的执行串起来呢？这时候啊，就需要下面两个重要的成员变量，一个就是 thread info， 一个就是 stack。 我们首先来看用户态的函数栈，它的工作过程。在用户态里面，程序的执行往往就是一个函数它调另外一个函数，函数的调用都是通过栈来进行的。我们前面大致讲过函数栈的原理，今天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函数的调用啊。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如果你去看汇编语言的代码，其实就是指令跳转 jump 啊，它从代码的一个地方会跳到代码的另外一个地方。这里啊，有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参数和返回地址到底应该怎么传过去呢？我们看函数调用的过程，比如说 A 调用 B 调用 C 调用 D， 然后呢再返回 C 返回 B 返回 A， 这是一个后进先出的过程。有没有觉得这个过程很熟悉呢？没错，这就是咱们数据结构里面学的那个栈，也是后进先出的。所以说用栈保存这些东西是最合适了。在进程的内存空间里面，栈它是一个从高地址到低地址向下增长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上边是栈底，下边是栈顶，入栈和出栈的操作都是从下面的栈顶开始的。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我们来看一下32位操作系统的一个情况。在 CPU 里面有一个计算器叫 ESP， 它是栈顶指针计算器，入栈的操作 push 和出栈的操作 pop，这两个指令呢都会自动调整 ESP 的它的一个值。另外呢还有一个计算器叫 EBP， 叫做栈基地址指针计算器，它指向当前栈针的最底部。比如说我们 A 调用 B，A 的栈里面应该包含什么呢？首先它会包含 A 函数的一些局部变量，然后呢就是调用 B 的时候要传给它的那些参数，然后呢就是返回 A 的时候的地址也应该入栈，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 A 的栈针。接下来呢就是 B 的栈针的部分了，先保存的是 A 的栈的栈底的位置，也就是 EBP。 因为我们在 B 函数里面会要获取 A 传进来那些参数，就是通过这个指针获取的。接下来保存的就是 B 的局部变量等等。当 B 返回的时候呢，返回值会保存在 EAX 这个计算器里面，然后呢它会从栈里面弹出来返回地址，然后呢把指令 jump 再跳回去，然后参数呢也从栈中弹出去，接下来呢就继续执行 A。 对于64位操作系统啊，模式多少有些不一样，因为64位操作系统计算器的数目比较多。这里面 RAX 用于保存函数调用的返回结果，栈顶指针计算器呢变成了 RSP 指向栈顶的位置。对于栈呢， POP 和 PUSH 呢都会调整 RSP， 栈基地址指针计算器呢变成了 RBP 指向了当前栈的一个起始位置。改变的比较多的呢是参数传递，这里面有六个计算器，叫 RDI、RSI、RDX、RCX、R8、R9。这六个计算器呢，用于传递、存储函数调用时的那个六个参数的。如果超过六个参数怎么办呢？那还是要放到栈里面。然而，前六个参数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寻址，但是呢，如果放在计算器里面是没有办法寻址的，因而呢，可能还是会保存在栈里面。只不过放到栈里面的操作是被调用函数做的，就像下面这个图里面展示的一样。以上的栈操作都是在进程的内存空间里面进行的，接下来我们要经过系统调用从进程的内存空间到内核里面来了。内核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函数调用来调用去的，因此呢肯定也需要这么一个机制，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啊，上面那个成员变量 stack 也就是内核栈就派上了用场。 Linux 啊，为每个 task都分配一个内核栈。那么32位操作系统呢，在 page32types.h 这个文件里面，它是这样定义内核栈的。一个 page size 是 4K， thread size 呢就是左一一位，其实就是乘以2，也就是 8K。 那么64位呢有些不一样，它定义在 page64types.h 里面，它是这样定义的，它在 page size 的基础上左一两位，也就是乘以4，就是 16K，并且要求起始地址呢必须是8192的整数倍。那么为 task 分配了内核栈的空间了以后，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内核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的结构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是一样的。在这段空间的最低的位置啊， 它是那么一个 thread info 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对 task struct 结构的一个补充。因为我们原来看到过 task struct 这个结构非常的庞大，但是呢里面存储的都是一些通用的一些成员变量，但是呢不同的体系结构还需要保存不同的东西，往往与体系结构有关的都会放在 thread info 这里面。在内核代码里面、会有这样一个 unit， 它会把 thread info 和 stack 两个放在一起，在 scheduled.h 这个文件里面是这样定义的。你可以看这段代码，这个 unit 它是这样定义的，开头呢是 thread info， 后边就是 stack。 在内核栈的最高位置存放的是另外一个结构叫 pt registry， 定义如下，32位和64位定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这里面 define r386 那就是32位的，我们看从 bx cx dx 一直到最后的 spss， else 呢就是64位的，从 r15 r14 r13 一直到最后的 spss。 看到这个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咱们在讲系统调用的时候已经多次见过这个结构了。当系统调用从用户态到内核态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用户态运行中的 CPU 上下文保存起来，其实啊就是保存在这个结构里面这些寄存器变量里面。这样呢从内核调用返回的时候才能让继承在刚才运行的那个地方接着运行下去。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操作系统那一节的内容，如果你不记得了可以翻回去看，你会发现系统调用的时候压栈的值的那个顺序其实是和这里我们定义的 struct pt register 里面寄存器定义的顺序是一模一样的。在内核中 CPU 的寄存器 ESP 或者是 RSP 已经指向了内核栈的栈顶，那么在内核态里面调用都是和用户态有相似的一个过程。接下来呢我们看如何通过 task struct 找到内核栈。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 task struct， 它里面有个 stack 指针在你手里面，你其实是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函数找到这个现成的内核栈的，就是通过 task stack page 啊，它只是通过指针指一下就找到了。那么从 task struct 里面如何找到刚才那个 pt registry 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函数，下面这个函数啊注释我为你保留在这里，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注释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进行解析。这里啊你会发现它是先从 task struct 找到内核栈的开始的位置，就是通过那个 task stack page 来找到的。然后呢这个位置它会加上 thread size， 加完了以后它就到了最后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再转换为 struct pt registry， 然后再减一，减一呢就相当于减少了一个 pt registry 的位置，于是呢就到了这个结构的首地址。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值叫 top of kernel stack padding， 它的定义呢是这样子的，里面 define 了很多值， define 完了以后呢也就是说32位机器上呢这个值是8，其他呢是0。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压栈 PT Registry 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我们知道 CPU 是通过 run 来区分权限的，所以说在 links 里面我们要区分内核态和用户态。因此呢第一种情况我们就拿涉及到的从用户态到内核态的变化系统调用来说。因为啊这个系统调用的过程会涉及到权限的改变，所以说呢它会压栈的时候会保存 SS 和 ESP 这两个寄存器，这两个寄存器总共占用 8GB。 另外一种情况是不涉及到权限变化的，它就不会压栈这 8GB， 这样呢这两种情况就会不兼容。如果没有压栈的时候我们还去访问啊，就会报错，所以说呢还不如预留在这里来保证安全。当然在64位上修改了这个问题变成了定长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好了，现在呢如果你 task struct 在手，你就能够很轻松的得到了内核栈以及内核寄存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怎么通过内核栈找到 task struct。 如果啊一个当前正在运行在某个 CPU 上的进程，他想知道自己的 task struct 在哪里，应该怎么办呢？原来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交给 thread info 这个结构的。这个 thread info 的这个结构一上来定义的就是 task 这么一个指针指向 task struct。 我们常用current thread info task 来获取 task struct， 它的代码定义呢就像下面这个样子的，它首先是 current top of stack， 它获取了当前栈的最高的一位置，然后呢再减去 thread size， 那么就到了 thread info 的一个起始的地址，然后再强制类型转换成为 thread info 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变了，变成下面这个样子，只剩下一个 flags。 那这个时候怎么获取当前运行的 task struct 呢？这个时候啊current thread info 有了一个新的实现方式。我们来看 thread info.h 里面是这样定义 current thread info 的。诶，它就是返回 current。current 又是什么呢？我们在 current.h 里面定义了。current 就是个函数 getCurrent。getCurrent 它通过 this CPU read stable 获得了 current task 这样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什么呢？它是 declare per CPU。诶，到这里已经很奇怪了。到这里你会发现在新的机制里面每个 CPU 运行的 task struct 它不是通过 thread info 获取了，而是直接放在 per CPU 变量里面了。在多核的情况下 CPU 都是同时运行的，但是当他们要同时使用其他的硬件资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解决多个 CPU 之间的同步问题。 per CPU 变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核的一个同步机制。顾名思义 per CPU 嘛，它就是为每个 CPU 构造一个变量的副本，这样多个 CPU 它操作的时候自己操作自己那个副本，互不干涉。比如说当前进程的那个变量 current task 就被声明为了 per CPU 变量。使用 per CPU 变量首先要声明，就是像代码里面的 declare per CPU task struct current task， 定义完了以后，然后呢就要进行初始化，就 declare per CPU current task 指向 init task。 也就是说我们系统刚刚初始化的时候 current task 它都指向 init task， 接下来真正运行的时候每一个 CPU 上都要进行进程的切换。切换的时候呢 current task 就会被修改为要切换到的那个目标进程。比如说我们下面看这个进程的切换，它是通过函数 switch to 来做的，这个函数非常复杂，其他的你都不用管。这里呢你重点看 this CPU write current task next p， 这里面它修改了 current task 指向了下一个要运行的那个目标进程。当获取当前运行中的 task struct 的时候，就需要调用 this CPU read stable 进行读取。好了，现在呢如果你是一个进程正在某个 CPU 上运行，那么你可以很轻松的获得到你的 task struct 了。现在我们进入总结时刻。这一节呢我们虽然只介绍了内核栈，但是呢它其实更加重要。如果说 task struct 的其他的变量都是和进程管理有关的，内核栈是和进程的运行是有关系的。这里啊我画了一张图总结了一下32位和64位的工作模式，左边是32位，右边是64位的。在用户态里面，应用程序它进行了至少一次函数调用。32位和64位的传递参数的方式呢稍有不同。32位呢全部用函数栈，64位呢前六个参数用寄存器，其他呢用函数栈。在内核态里面，32位和64位呢都使用内核栈，格式呢也稍有不同，主要集中在 PT Registry 这个结构上。在内核态里面，32位和64位的内核栈和 task struct 关联关系，32位主要通过 thread info 进行关联，64位主要通过 per CPU 变量进行关联。最后呢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这一节我们讲函数调用的时候，我们讲了函数栈的工作模式，请你写一个程序然后编译为汇编语言，打开一下看看函数栈是如何起作用的。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